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强势推出 《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还有五、四、三、二、一，两点十一分。 好了，跟着天气啊，读埋嗰啲警告啊， 啊齐晒，系啊， 警告你读埋啲警告啊。 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3: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我系咁睄住今日嘅天气，谂住唔会落雨啊， 哗哗声， 就系一程嘅地铁。呢个世界就系咁化学噶啦， 一出到嚟 系啊， 哗哗声咁样落雨。 有咩化学？人生就系化学， 人就最化学 系啦。好啦，今日啊，见呢、這个寻日大家讨论呢个东京奥运嗰个开幕礼就讨论得嘻嘻含含啦， 讲嗰啲音乐嘛，有几可你睇奥运会讲啲音乐啊，即系谂 打机音乐啊嘛， 系啊，成个都系啦， 我就冇咩点打机，我睇咗个 song list 之后，其实我应该系得嗰个 winning 系认得嘅啫， 哦，你认得 winning 嘅， 我未听啊，即系我未睇嗰条片， 哦，你未睇 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就唔系讲呢个开幕礼， 嗯， 今日讲呢个运动会啊，正所谓。人哋电视部啊，有体坛无极限，我哋都有体女无极限， 喺运动会体女， 喺运动会啊，有试过喺运动会追女仔啊，或者利用运动嚟追女仔啊？ 坦白说，喺我印象当中，七年男校生涯，个运动会都唔知做俾边个睇。 如果我屋企人叫我读男校啊，我一定争佢一世啊！ 你谂下，你谂下个水运会， 你有冇后悔啊？ 咁又冇嘅， 唔系我学校都冇水运会， 因为冇比较冇伤害，我唔知道男女校咧、哦、中学嗰个世界系点，所以我就冇比较冇伤害。 好啦，体女无极限第一个环节 系 有比较有伤害啊，正所谓比较使人成长，亦都使人痛苦。究竟点样比较呢？话说咧，嗱，即系大家觉得喺呢个运动会入边做咩岗位啊？是最易得到女孩子的垂青，或者最容易吸引到 呢？是不是那些蛇那些的？关不关事？ 都不是关事的，关系 细毛巾那个接他上水那个。 有些围巾了。 有些 take care 他啊。有些冚住他。 有些围巾了，四眼仔。做了这么多年后援会。 有些啦。 开始有些围巾了。即是大家成日觉得一定是焦点那个，即是跑得最快啊。嗱，一定是跑嗱，我拿学校运动会啊，你不要跟我拿这个奥运会来比较，不同的。学校运动会一定是跑得最快。短跑啊，尤其是是再吸引一点跑得最快的。跟住之后第二呢就是跳的是相对地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 是。即是推圆球那些 是推圆球那些呢 冇乜 feel 嘅， 举办咗噶啦， 同埋因为推完球喺好远咧，都唔系好睇到噶啦。 系啦，咁点解话慢跑系舒适啲咧？ 吓、啊、跑完噶啦，啱啱见过吓、啊、第几圈啊？哦，完咗噶啦。 佢有一种咧娱乐无穷嘅感觉啊，慢跑，因为佢几公里佢不断 keep 住嘛。 我系啦，我有啲嗱，我有啲 friend 系五公里嘅，系啦，有啲就学中学啊。我嗰间咧就 1.5 公里嘅啫，都系、 嗯。 但系你 1.5 公里都玩四，差唔多四个圈咧，其实女孩子唔会有心机喺度睇睇嗰个刺，即系同埋相对地嘅刺激感冇咁劲啊。 喂，男跑唔系好睇啦。 系啦，所以短跑咧系最容易吸引到眼球嘅。第二就系跳远啦。 嗯， 个原因系大部分嘅嗰、那个应该话以我学校为例啦，攞做参照啦，因为我哋喺小西湾运动场嘅跳远嘅嗰个嗰、那个池啊，我哋叫沙池，就喺观众席落，即对正观众席啊， 好近， 好近。咁所以咧，就系、是、你一跳咧，总之你跳得靓，个姿势优美，好似弹过去咁样咧，你系连男女都俾你吸引咗嘅。 哦， 系啦。咁当然仲有一个活动咧，或者项目咧，系最吸引到所有女孩子嘅注意。 跳高？ 唔系，都系跑噶啦。 跨栏啊？唔系啊。咩四成项目嗰啲四成 接力 接力咯，系咯， 因为大家最精会神睇几个社唔同嘅比赛嘛，系咪先？好啦，咁但系啱啱点解话四眼仔有慧根，唔系喺呢啲运动赛上面攞赢啊，先至吸引到垂青呢？因为其实呢、這个咧，即系个大众嘅吸引目光。 嗯， 咁、 嗯、 你知通常大众嘅吸引目光都系，除非你又劲又靓仔。 即系典型嗰啲啊， 系啦， 有几多个啊？ 系啦，唔多嘅，即系流川枫咁样，有几多个啊？系咪先？ 大家都系樱木部队之流，唔系樱木， 系樱木啊，系樱木部队之流。我只系嗰个啊，喺后边坐住电单车个肥仔啊，大家知咩事啦？ 系啦， 所以咧，你做呢个角色咧，你跑得劲，但你唔靓仔，所以都系冇用嘅。 系， 而且你吸引到咧，系吸引到一堆。而嗰一堆咧，都系大家保持一个好敬而远之嘅距离， 偶像同 fans 嘅距离 系啦，即系大家都系礼貌地相处啊，有啲远距离 系。 但你要打破一个人嘅隔膜啊！正所谓，与其鱼拥撒网，不如重点追击一条鱼仔。好啦，咁话说有一年，其实去到 Form 7噶啦，应该冇听嘅嗰个女仔，咁系有啲意思嘅。OK， 因为 系你对佢有啲意思。佢本人有意思， 唔系我对佢有啲意思嘅，佢对我有冇唔知啦。因为大家系同一个社工作咗一段时间嘅，系、 哦、 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去到 Form 7嗰年咧，其实我攰啦，玩咗六年，我攰啦，我真系好攰，同埋加上整亲个膝头哥咧，我真系唔想再跑。做社长嗰年跑咗四次咧，你跑到系 有项目就跑啦， 跑，跑完啦，系啦。咁所以 Form 7我系完全唔想参加，我净系做咗一个角色。帮佢拉筋， 哦， 因为佢本身都系做开运动嘅人，先可以做社长啦，即系女社长。咁但系就 一男一女社长噶，定系 一男一女嘅，大部分都一男一女嘅。去到后尾开始，唔知点解偶然有一年咧，就有两个男社长， 系 或者系咯，通常有时会出现两个男社长，好少两个女社长嘅，但绝大部分都系一男一女嘅。咁、 哦、 你知道通常啲工作伙伴就好容易即系叫做。塌着啦，个情况就好似奈良鹿丸同手谷咁样一齐处理中忍考试咁样，都好容易塌着噶嘛。 一啲嘢咁样咧， 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先担当嘅角色就系、是，例如系讨论究竟佢应该点样去报名啦。即系佢觉得 last 一年，因为佢嘅心态就系佢 last 一年啦，咁多年佢可能对都唔系太热衷于参与陆运会，所以 last 一年咧想搏尽啲。咁我就系搏尽咗六年啦，够啦，我好攰啊， 我要休息啦。 系啦，咁跟住，所以咧，一開始嘅前設就係你先同佢即係叫做討論下，喂，報咩項目啊？因為大家都有個爭勝心先去參加噶嘛。尤其是其實我有一年係好想參加跨欄嘅，我真係好後悔。個原因係跨欄得三個人跑啫，做咩我唔去咧？ 唔係啊，你贏一個人你有 牌啊！我仲成日踢波嘅時候跨過去就跑入球場，跨嗰啲球場隔離嗰啲欄杆，我跨到好勁噶。當然都冚親咗好幾次啦。咁 anyway， 咁所以就同佢討論嗰啲。应该点样去报名或者咩系适合你啦？咁跟住去到嗰日，咁你当然就系要朝头早瞓醒就有一个 message， 嗰时仲系 SMS， 哇！ 咁啊加油啊！咁跟住之后， 咁去到後尾咁你買定水或者拎定啲水過去等佢啊喺終點嗰度，咁完咗之後就嗱嗰陣時咧，正所謂就算唔跑得啊，都要睇得啊嘛，所以通常會換定啲跑鞋啊，或者完咗要搽按摩膏啊，或者跑之前搽按摩膏啊， 崩機嗰只係咪嗰只？ 咁你一個人搽唔方便啊嘛， 你幫你搽啊， 係啊，仲俾人影低咗添。 哦哦， 係啦，咁當然嗰叫咩啊？发乎情止于礼，系啦，小腿啫，系啦， 系啦，正常。你仲想查边度啊？ 大家 背脊使唔使查噶嘛？ 大家千祈唔好谂多，唔系查太阳油， 系啦， 即系小腿啫。 突然之间帮你踩拉佢，你背脊使唔使 拉？你背脊使唔使拉筋啊？ 一个拉筋个背肌又唔好啦，咁无端端周围问。 咁所以就系唯一一次嘅，我已经称之为喺中学嘅年代，喺陆文会嘅肌肤之亲就系嗰次啦。 哇！好有比较，即系有啲 咁，当然啦，即系后屘就大家不了了之啦，件事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即系美好嘅回忆嚟嘅， 美好啊， 美好啊。 嗱，我小学试过啫，但系嗰阵小学 唔得噶， 唔同嘅，你未有嗰种发咩发 乎情止于礼， 未识发情啊， 中文差啊你， 系啊， 嗰阵有人系咁话你做得好过我， 系啊， 嬲啊！ 跟住嗰阵时真系冇啊，小学最多都系扶下啲女同学，即系跑完之后心仪对象一齐系代表学校出去跑田径嘅都有嘅。咁但系冇去到中学嗰种咁 sweet。跟住去到大学嘅时候，我又冇，因为大学又系参加嗰啲球队，全部都系男仔啦，女仔最多嚟支持一下咯。 系系系， 但系嗰啲唔系嗰样嘢嚟嘅，企喺旁边嗰啲，咁所以 唔得噶， 唔得啊。 同埋企喺旁边有两个分别嘅，即系你系自己一个人嚟，然后有啲人嚟打气就团体打气，佢唔系就系为你一个人打气噶嘛？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带埋另一半嚟咧，佢帮你打气有另一个玩法。但通常而家嗰啲通常都系，哦，走得啦，哦，好啊， 你都揿下电话咯， 系咯， 即系你就成个宿舍嗰啲咁样， 除非你系一个够全家嗰啲， 哦， 即系例如小弟啊， 试过嘛， 十二码。救咗我间宿舍， 系 跟住之后全场欢呼， 咁啊做英雄啊， 做英叻 啊，有冇女仔冲埋？ 冇啊，都系啲男人冲过嚟抱起我，然后喺度掟咯，即咁当然人生都系一个高峰嘅， 都开心嘅， 但系同啱啱发乎情止于礼系唔同 feel 嘅。 嗰、那个摸嗰个大髀，唔系 小腿， 背脊使唔使擦？ 咦，你嘴唇好似污糟咗， 我帮你。 力相爱。 听我有曾乐同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拔刺》。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胜 与有钱一， 有钱一，有钱一。听讲你读大学嘅时候仲系好穷噶，但依家三十岁未到，已经坐拥亿万身家。你有咩致富心得，令你搵到第一桶金先？ 好简单，六合彩头奖一注中。 唔系嘛？靠中奖，你仲好意思同人讲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胜 与有钱一， 有钱一，有钱一。最近你击败其他集团，成功投到九龙东嘅地王、哦，传闻会兴建嗰啲甲级商厦，打造一个新中环。嚟紧有咩长远目标先？ 我希望世界和平。 唔系嘛？而家叫你参选香港小姐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胜 与有钱一， 有钱一，有钱一。最近你间公司成功上市，但系受到外围因素影响，环球股市都较为波动、哦。要喺环球疫症之下筹备公司上市，最困难嘅系咩呢？ 最困难嘅系氹啲我阿爸俾钱。 唔系嘛，氹我爸俾钱有几难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胜 与有钱一， 有钱一，有钱一。我哋访问过好多城中富豪啊，发现佢哋可以咁有钱，都有啲共同特质嘅，例如系嗰啲节俭啊、守时嗰啲啦。咁你觉得要成为有钱人，最紧要嘅系啲咩咧？ 最紧要嘅系识得投胎。 唔系嘛？咁你又好有道理嘅。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胜 与有钱一， 有钱一，有钱一。你开跳舞学校，开到分店一间接一间啊！听讲你从中都得到好多嘢、啊，不如今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可以跳舞跳到你咁有钱啊？ 简单啊，因为我死鬼老婆个遗产， 唔系嘛？唔通你就系教母群组？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胜 与有钱一， 有钱一，有钱一。听讲你投资眼光好独到，创造咗好多古坛嘅神话，几年之间财富增值咗几十倍，人称港交所教父啊！你买股票赚咁多，究竟啲 tips 喺边度拎嘅先？ 我啲 tips 系问黄大仙， 唔系嘛？我年年都去撞香，又唔见个发达。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记者波胜 与有钱一， 有钱一，有钱一。好多有钱人都有嗰啲运动嘅习惯啊，有啲打网球，有啲打 golf。咁你觉得咩运动先系成功嘅代表呢？ Well， 系游水。如果唔系，你出唔到世。 唔系嘛？我嗰时间游得快啦，咪又系穷。

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柴湾因为有临时工程，新下街嘅车辆咧唔能够由永平街右转入去新下街，亦都唔能够由富翠街左转入去新下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受到临时工程影响，车辆咧系唔可以由永平街右转入新下街，同时咧亦都唔能够由富翠街左转入去新下街。好，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我是 Roland 梁志熙，二台四十周年这么大日子，我当然会回来一起庆祝啦。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十八廿二听紧你，唔单止我，仲会约埋一班老友记。 我系李志刚， 我系郑子诚， 我系 好超。 嗨，我系车淑梅啊， 我系黄舒淇， 我系 Sarah 李丽蕊啊， 我就系伍嘉莲。 十八廿二听紧你， 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宠粪犬学堂， 一台都是丰富食物，怎样可以令到只狗狗忍得住不跳上去吃呢？ 只要给机会他们尝试和实习，你的狗狗都可以做得到的，不用羡慕其他动物主人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阿 Lu 加油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是首首都是情歌，但是对于他女友这首应该都算是。 月春归奔雪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Fashion Yoshi 曾经说，随着和女朋友感情越来越稳定，是少了一些爱情题材的了，就是今次就以 Better Man 作为他新歌的主题。那对于女友来说，听落应该都是情歌。作曲填词都有 Tyson Yoshi 加上 Mad Boy， 编曲有 Silver Strike， 监制都有 Tyson 加上 Silver Strike。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Tyson Yoshi Bette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Candy，你咁鍾意美少女战士，你会用里面嘅边个角色嚟形容阿一呢？ 爱夜美奈子啊。因为呢，爱夜美奈子都係有少少玩家嘅 feel， 即係好花心嘅一个女孩子嚟嘅，就有啲似阿一囉。 我係 Sex on the Beat 嘅 Cand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係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嘉宾呢是一对二人女子组合 Sex on the Beat 的其中一位成员 Candy 的。你好啊。 Hello。 是的，你的另一位成员呢凤凤之前已经有上过来了。 嗯。 但他是不是好像完全没有。 他没有透露过我，他没有跟我说，因为可能最近他都很忙啦，因为他激战之后都有个，即最近有个 Star Hall 的 show 啦。 是。 那么见到，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整game 的 acoustic 的 version。咁咧，佢就負責執聲，我知道佢最近係好忙嘅，咁所以佢就冇特別同我講，佢就係直同我講話，有個訪問想揾你，跟住我就已經，其實我有啲奇怪，但我冇再追問啦。 我好中意呢種咁疏離嘅咩你？ 唔係，因為我哋係比較爽快啲嘅，即係比較好不 北區小節嘅，我哋兩個溝通都係比較。 你咪都係行到好快嗰啲嚟㗎？ 都系嘅， 系因为我哋揈揈行得劲快噶嘛， 哦系啊， 次送佢出去停车场嘅时候系啊，哇行得快过我， 系因为想快啲去到目的地。 哥，你系咪好讲时间？哦唔系，我惯咗行咁快嘅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有呢一对即系 section 入边啦，咁同埋之前其实阿 Kenny 都有玩，譬如做星三咁样样噶嘛。咁其实嗰阵时系咪即系有呢个组合同阿即系揈揈玩一段时间，跟住嗰段时间就再有比赛就啊试下去玩啦。 系啊，其实系我哋组呢个组合系2020年嘅时候。咁 around 係春天嘅時候，應該係三四月嘅時候，跟住我哋五月就出歌啦。咁、樣嗰陣時係上年喺520出咗第一隻 22 咁。 係 係啦，咁就跟住就疫情啦。咁我哋因為我哋兩個女仔係自資去做歌啊，做 MV。係咁啊，疫情底下咧就令到我哋就冇曬啲 show 啊，啲 job 啊都少咗好多。咁所以變相隻歌就拖到去，其實隻歌好早已經寫好啦。 係， 但係就拖到去今年差唔多成年之後先出咗隻新歌。 哦， 係啊，咁 識佢㗎？咁嗰陣時係。 其实最初我认识佢嘅时候咧，系因为咧嗰阵时就有个朋友，即系有个女性朋友咯，都系想做一对女子乐队。 系 咁咧，最后咧就变相就剩翻我同阿揈两个，咁就我哋两个又突然间好 friend， 因为其实我哋唔系识咗太耐啫，其实讲真 的，系咯，你 可能识咗两年几，到而家为止都系两年半左右嘅时间啦。系啊，咁但系我哋又好 friend， 因为大家都好中意饮酒。 哦，咦，傾到偈喎，傾到偈喎呢個。 係啊，因為你見我哋 sex on the beat 係來自一個 cocktail 嘅名㗎，係啊，就係、是、因為咁，我哋就好中意飲酒，跟住又改咗個組合名，就係、是、咁樣啦。 哦。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咁啊亦都关你哋新出嘅呢一首歌 Games 嘅，咁啊都交俾你都轻轻介绍一下呢一首你哋新嘅歌先。 Game 咧其实咧最主要系我哋讲系爱情一个游戏啦，咁其实咧我同阿揈咧就都觉得爱情系一个游戏嚟嘅，即系可能要兩個雙方都要度下，我要点样去玩呢个 game， 我点样去定一啲 rules 或者。系咯，点样去来来回回咁啊？其实好复杂，我觉得其实爱情呢样嘢咁样，咁呢只歌就系讲紧呢样嘢嘅。咁而我哋个 M V 都好好睇啦， 系应该延续咗上一首歌。 冇错，咁我哋系啦，咁就讲，其实我哋最主要个 M V 就系其实讲一啲暧暧昧昧嘅爱情啦。其实由第一集开始系讲暧昧爱情，其实系嚟嚟去去其实。阿揈同埋之前嗰一个男主角其实都系冇一齐嘅，咁啊最后第二集嘅时候嗰个男主角就系、是因为有两个暧昧嘅女仔，咁佢其实拣咗一个，咁但系原来阿揈系误会咗一啲嘢嘅，咁样啦，咁、就其实都系围绕一个暧昧嘅气氛嘅，即系唔系真系啊我热恋啊拍拖啊嗰种嗰个阶段嘅。 系、那个男主角拣得几好啊， 啊系啊靓仔啊嘛， 唔系啊个格够衰啊望落去， 哦系咩？ 佢讲嘢好啱做嗰啲咧 player 嘅感觉啊， 哦系啊佢都似。似系嘅， 虽然佢上一个 MV 睇落去似正人君子嗰啲，见到个女仔好靓，跟住就即系中意咗啦。 系、啦， 是啦但系去到呢一个 MV， 你就完全觉得佢好啱做呢啲咧。 OK， 我唔评论， 我冇人睇，我觉得 唔够胆讲啊。 第一印象俾你估，我同阿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两个当中有一个人咧，都系应该同你两个都啱倾啊，就觉得爱情系一个游戏嚟嘅。你觉得我哋两个 吓、 仲唔系佢？ 点解？ 点解系阿一啊？ 唔知我不羁佢个造型。 哦，咁嘅咩？冇样睇噶嘛，啱啱先话咗。 唔知觉得咯，都系咁第一印象嘛。 系 咁准唔准就一件事啦。 但系佢散发出嚟嗰阵除系觉得系似嘅。 系咯，佢唔似系嗰啲好稳定嗰啲。系咯。 系咁我咧，我系似好稳定。 你似 佢似稳定定 冇啊嘛？ 估到你啊，肥仔。 系咯。 系即系 似啲， 即系佢嗰种嘅不羁感觉似系嘛？ 系啊， 好开估真系嘅答案， 唔系啊， 估啱嘅 啊， 有样睇， 唔系但我好稳定嘅， 你好稳定咁去玩， 唔系我之前嗰 八年嘅之前嗰都， 之前嗰拍， 但系八年中间都可以有一啲 friend with benefit 咁样嘅，咁就唔代表其实我成日都唔信，即系唔信嘅，即系有啲人系可以好长嘅，咁但系咧有啲人就系嗰个好长嘅爱情里边就中间有啲出去玩下钓下啊咁样， 我。 嗱嗱，中咗系咪中咗？ 应该话我中意撩女仔啫， 系 啦， 口花花 系啦，撩女仔系一个游戏咯，我觉得。 但系哦，撩女仔系一个游戏，同埋爱情一个游戏两回事。 系啦系啦，我未觉得爱情系一个游戏，但我觉得追女仔同埋撩女仔系一个游戏咯。即再最精准啲地去说，即例如你点样去同佢倾偈，或者佢嘅言行举止咧，判断佢一个咩类型嘅人。咁然后就去捉嗰盘棋咯，我成日话形容嗰个比喻就好似捉盘棋咁样咯。 但系成日撩女仔，其实个女仔会误会。咁当佢真系误会咗，佢真系中意上你嘅时候，你会唔会拒绝咧？ 哦，咁识得捉棋，唔系即系识得撩女仔就识得。点样甩嘅啦？ 即系盘棋，你识得点样赢就知道点样输啦。 系啦， 唔系噶，有啲我识过有啲男仔系唔识拒绝的。 咁佢冇手尾咯，份人 系噶， 不负责任 啊！ 系噶，有啲男仔系咁噶，真系。 所以真正叻嘅人系识得点样去甩埋噶嘛？即系话令到个女仔要自己 拍棋。好渣男嗰啲。 唔系即唔系我比喻啫。唔係，即係佢，即係你 識得，我知你咁樣直斥佢， 即係你。 sorry， 我係直接咗少少，唔好意思。 識得氹人，咪識得令人發你脾氣咯。 嗯。 即係你識得氹一個人開心，你都識得氹佢嬲嘅，係啦。咁佢嬲咗，咪發你脾氣，咁就 會走啦。 係啦。 因為成功氹得掂佢，即係都反映你好了解佢嗰啲底線嗰樣嘢啦。 但係呢個我覺得我以我經驗係唔成立。 如果你哋即係譬如你同平平講開，都覺得愛情是一個遊戲咁樣，你哋嗰個諗法係點咧？ 我唔先唔講佢啦，我自己咧，而家係會將即係可能拍拖啦，咁我唔會將自己成個心都會抌落呢個男仔嗰度，我反而會將可能。我会将所即系比较大部分嘅会摆喺工作上面，或者我想做嘅嘢上面多啲。 系， 即系我有一个谂法嘅，即系我唔会想喺我当我失恋嘅时候，我乜嘢都做唔到。有啲人系失恋嗰个期间，哦、你系即系工作又做唔好啊，乜嘢？即系唔系？即系有啲人咧就翻正职嘅话，你日日都系咁样翻工噶啦。咁但系我哋做音乐咧，就系、是、你唔喐嘅时候就系唔喐噶啦嘛。即系你都系冇钱收啦，你仍然系做唔到任何嘅作品出嚟啦。咁所以咧，我系有一个谂法，就系、是、我而家就系好想做自己想做嘢多啲。咁当然我都会有我中意男仔，我都会想拍拖。咁但系我唔会将呢样嘢摆得好大咯。 咁你 recover 嘅方法系点嘅咧？快过一日。 其实唔系，因为最主要其实我一开头都冇摆太多落去。 哦， 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真系可能当嗰件事系好边，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唔会，我唔会话诶、欸，我要好control freak， 我要啊，我知道我男朋友每日要做啲咩，去厕所我都要知咁、我冇嗰种，即系我冇嗰种嘢嘅。其实我系觉得我唔理，我见唔到我，总之我约你，我约到你咪约你，即见到你嗰阵时候我咪理你咯。见唔到你嗰阵时候，你可以我冇乜所谓嘅咁样。我系嗰啲人咯、 因为听落似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其实系咪因为系咪因为曾经出过事，所以咧、会唔会因为咁咧？ 四眼仔你都好渣男喎、 啊。唔系嗱，我咧就其实我会点讲咧？我又冇真系好伤心过、啊。即系通常咧，我之前嗰啲分手咧，都似系 开心嘅， 好淡嘅。即系我已经唔系又唔开心嘅。 呢种 佢开心噶，佢分手 分得开心啊！ 好淡，好淡。即系可能同埋我系一个，我觉得自己一个几明白事嚟嘅。即系有时咧，你两个人一齐，你系中意还中意，你同佢啱唔啱相处系，我觉得系两件事嚟嘅。 嗯， 系。 咁有时你好中意嗰个男仔，但系其实可能其实性格都唔啱咁样，咁我就会选择系，唉，咁你成日都会嗌交噶啦，咁你预期其实两个一齐都唔开心嘅，咁做咩要一齐咧？ 咁理性噶， 系咯？ 我唔知点解我系咁嘅，但我其实我真即系我即系发誓系冇一件好。即 系冇 hurt 得好劲咁样， 系咯，即系我会我冇话要 hurt 到要喊苦喊忽要自杀啊，咁我系冇试过嘅。 咁理性嘅人，假设你去氹一个 friend 失恋，系、 我系唔 work 噶， 系啦， 我所有失恋嘅朋友都唔会揾我嘅，因为我系会觉得，即系佢譬如同我讲话，诶、我同我男朋友啲问题，分手咯。 感情问题， 所有感情问题建议分手。 我系真系咁谂嘅，因为所以、 你有冇 account 啊？ 咩 account 啊？ 连登咯、 啊。我冇啊。 我知有啲系你喎、 啊。我冇啊。 每次系会出啲啲。 我唔得闲理嗰啲人嘅，其实。 留言叫大家分手。 吓系啊，所以我系。我係唔明點解，即係我真係講真嘅、我有 friend 咧，即係我早排啦，我有 friend 分失戀咁樣啦，咁就揾咗我哋幾條友打牌啦。咁但我係覺得好辛苦喺一個空間裏面，因為咧我個朋友就係一路打牌，但佢一路贏牌先驚、啊。你明唔明啊？佢真係情場失意，賭場得意，但係佢一路喺度呻咯，佢一路食緊糊，但係一路喺度，哎呀，好唔開心，好傷心。 十三秒。 係啊， 大師 成晚就輸錢俾佢，但係一路聽佢喺度。 喺度噏，但個空間係好負能量，即係我好驚一個好負能量嘅空間，而仲要更加負能量，佢咁夜錢啦。 哦，同埋嗰種猛仔，因為其實我可以好理性 offer 一啲 option 俾你做啲咩，但你就係 應 該請㗎啦。 乜同埋我佢嗰種負能量令到我唔知點樣打份牌。咁所以 仲要有輸錢，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加持咗啊！即係佢本身已經成場得，成場失意，賭場得意，跟住然之後再加上我哋幾個都俾佢影響咗，唔識打牌，跟住佢就係咁贏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陰謀嚟，根本。 問一個好古怪嘅問題，咁你睇電影係咪話黐線都唔合理 啊？哦，係啊，所以我唔睇《大叔的愛》啦。 即係明明應該喊到 Felipe 嚟，黐線都唔合理啊！ 係，咁話都知啦。 我係真係咁噶。 呢啲人好難憎啊！ 我係點氹呢個人啊？ 我係真係咁啊！即係好似咧，即係譬如以前咪好興，我唔知啊！即係突然間諗到《來自星星的你》咁，即係全智賢同埋死啦金秀賢咁樣啦。我係會即係我反而啊，我好中意鬼佬電影咯，所以、啊、即係我會覺得。嗰種愛情，喂，你錫咪錫落去咯，又要慢慢、慢慢、慢慢，我就唔會中意係喺度拗啊，唔知做咩啊咁樣，反而好唔中意。 所以我睇日本嗰啲啊，好直接嘅， 好直接。 咁好似又直接咗少少嘅， 一嚟又直接啦， 係啊，唔好減佢啊。 咁又好直接，直接咗少少嘅。 啱啱識，跟住就咁啦。 就嚟啦！ 就嚟啦！唔好嘥時間。 就嚟啦！ 女神大揭秘。 我哋就睇下 Candy 咧，分咗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其实咧最近有好多人问我，因为我最近咧问咗个图案啦，咁就系冇错。你知道，咁就 Love is a game 啦。咁好多人都奇怪，喂，点解你会因为你只歌去纹身咁样？其实系咪真系咁大意义？系因为其实我曾经都有试过，我觉得系有少少类似 MV 里边嗰个情节嘅。其实有试过一次就 系、 是、我有个男朋友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其实咧我就本身一个好大方嘅，其实我知道佢同一个女仔系有长期即系来往啦，即系我即系有几深，我其实我本身就唔知嘅，但我就冇理佢，我就啊是但啦，你中意啦，咁样，我仲要系见过嗰个女仔、即系我见过好多次嘅、即系甚至系见过就系、是。我同佢一食完饭咁，我然之后我唔系同佢食，啊可能做完其他嘢咁，佢就夜晚要同个 friend 食饭咁，然之后呢个女仔系我接住见到，跟住佢就即系双手捧咗俾人咁样，系、啦，即系咁样嗰种嘅。咁后屘我就好白痴嘅件事就系、是、佢咧就借咗部电脑俾我用，咁佢就冇登出个 WhatsApp。咁样咁啱咧，其实我冇揿佢 WhatsApp， 我唔系呢啲人嚟嘅，但系佢就自己弹咗出嚟、 系啊， 所以通常唔弹 notification 嘅， 系啊，唔好随便借 咗出嚟 部电话咯。 咁我就发现，跟住我就睇，即系我就唉，咁啊揿咗入去啦，因为本身嗱，你 WhatsApp 个界面你系。外面有啲 message， 你唔使撳入去都見到最尾嗰個噶嘛，咁我就見到最尾嗰個係 baby 乜乜乜咁樣，咁我就喺度，咁除咗我之外，點會咁樣叫你咧？咁我就撳入去啦，咁然之後就見到，哦，原來嗰個女仔係同佢其實係有關係嘅，我知道嘅時候我係唔開心嘅，但係後屘因為其實我自己咧就屬於嗰種，其實我都唔係好介意嘅。即我其實雖然我先係我係先嘅，佢係個女仔係後嘅，但係咧我知道咗之後，其實我同佢傾完一輪啦，即我就唔係好介意，因為其實我有少少預咗但我唔知大家知我結過婚噶嘛，咁其實咧，就算我之前個老公咧，我都係預咗佢出去玩嘅，嗰、種人 玩完識翻屋企就得啦， 係啦。即系你唔好喺出面养到头家咯，即系我就觉得咁样系我嘅底线啦。因为我会觉得你两个结咗婚之后，喂大佬，我嗰阵时先廿几岁咁样啦，咁我哇你好唔好命？我当你唔好命，六十岁你都对咗卅几年啦，我系觉得冇乜可能将同一个人对卅几四年咁样啦。咁我会觉得，同埋我之前嗰个都靓仔大只咁样，我会觉得你唔出去玩都唔 make sense 啦，系嘛？ 嘥咗系嘛？ 系咯系咯，你粗咁大只做咩啫？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唉，冇乜所谓啦。你咪系咯，即系我或者唔好俾我知啊，点样都好啦。其实我冇乜所谓嘅，真系即系系咯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跟住即系我知嗰个男朋友咧，嗰、个男朋友啦，就会其实我都系冇乜所谓嘅，咁样咯。即系最后都系因为大家都系觉得。好似都唔係幾開心喎，一齊咁就算咯。 關唔關呢樣嘢事？ 我自己覺得唔係好關嘅。係啊，因為其實中間嗰段時間咧，仲要係曾經係我有即係教佢同個女仔講大話嘅。 哦，即系你反而睇得好开嘅，对于佢， 因为我本身都冇谂住要同佢要几长噶嘛，即系纯粹系大家开心咪一齐咯咁样嗰种嘅。但系纯粹呢件事咧，就系我都几深刻嘅，即系我觉得自己都几搞笑噶嘛。 嗯， 即系因为系因为我又诶教佢呃个女仔，甚至我会可能诶佢诶你同个女仔讲我去边咯，直头就喺个地方影相咁啊，诶成大堆 friend 咁啊，我约埋啲 friend 咁样嗰种嘅。 哦， 系啊，所以其实我对呢，所以我就系好深刻系会觉得爱情系一个游戏啊。 所以就纹咗嗰个身啊，意思系 系啊。咁当然 MJ 画个图都好靓啊，我本身就系俾咗个咁嘅题目佢嘅啫。 但系你几时系有呢种嘅叫做谂法咧？即系我嗱，即系我觉得总系经历咗啲嘢先至会噶嘛，我冇理由第一下初恋已经觉得假嘅啲嘢。 其实咧，我反而系因为我自己嘅问题啦，因为我之前都有个七年嘅男朋友，但系中间嗰段时间我不断系出去玩。 哦， 即系所以我好明白嗰种，即系我唔系唔中意嗰个男朋友，但系有时真系闷闷地嘛。 所以你亦都会觉得其实对方有咁嘅谂法，公平都好正常。 系啊系啊，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你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 Kenny 玩嘅。 好， 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 同酒有关嘅，而咁啱呢个得咁巧啊，就系同酒后乱性有关， 就系呢个酒后乱性嘅指数啊，有几高咧？咁样， 哇，好高啊！我觉得， 但系我睇咗啲题目，我完全唔明佢中间嘅逻辑话，我觉得可以试下， 我可以试下 讲嚟听下， 就话啦。假如你生前是一个坏人，咁死咗之后会落地狱啦，咁咁阎罗王就要罚你，你会拣以下边一种嘅酷刑咧？ 嗯 ，A、B、C 三样， 系 A 咧就石磨地狱，即系将你用石头磨死啊。 哦 ，OK。 B 咧就是、一个叫做牛坑地狱啊，即系好多只牛用个角系咁撞 死。OK。 C 咧就是、蒸笼地狱。你变咗点心咁样蒸 完 系啊， 我会系B 咯， 我都拣 B 喎。 你因为其实嗰个好快嘅啫嘛，你只要俾佢对准你嘅心脏， 唔系 keep 住撞噶嘛，佢唔系，即系你死咗之后再撞，死咗之后撞，你 keep 住有感觉噶嘛。 哦，即系佢意思系，哦， 即系唔系一下， 即系长期 系啦，即系撞完佢又褪翻开再撞，佢唔会俾你死嘅。接到你啊，睇翻啲古仔 系 OK， 石磨嗰个就 feel 到 好似好痛咁， 系啦，呢个就系好痛啊呢个。好啦，咁啊呢三个咧系会反映呢个酒后乱性指数，咁但系究竟系几高？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啦。 好。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多车，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开始多车，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咁另外反方向在九龙入口那边，近收费广场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时，东隧九龙入口是非常挤塞，车龙仍然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德朗村。咁就是东区海底隧道近收费广场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时，九龙入口仍然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德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汇算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汇算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在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黎书院的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就是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抗黎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翻嚟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全新节目。大师对谈， 这个新节目叫做大师对谈，分别有这个全灯法师和我林以乐做主持的。咁我哋会每一集都按照不同的题目啦，系用这个嘅宗教啊、人生哲理或者心理，好轻松地去同大家分享啊。 星期四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是来自香港少年领袖团的余心瑶。看完这套剧之后，我觉得会令我联想到制服团队里面刚刚入来的时候对未来的感觉和憧憬咯。 我是来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阿咩。我刚刚看完这个号手就位，就发现他这个剧是青春热血，而且有很多靓仔靓女。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Candy， 你咁鍾意美少女战士，你会用里面边一个角色嚟形容波城呢？ 你似水野阿美嘅，斯文啲啊，好似。但係呢，我未 feel 到你有水野阿美嘅智商。 我是 Section 律必的 Cand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又嚟自 Sex on the Beat 嘅 Candy 嘅。 Hello， 咁我哋玩紧呢个心理测验啊，重复一次呢、這个，今次都几难拣啊呢啲题目。就是如果你生前是一个坏人，咁啊死咗之后落地狱啦，阎罗王话要罚你，你会拣边一种嘅酷刑呢 ？A 就系石磨地狱，就俾蛇咪俾石头磨啦。咁啊 B 就系牛坑，就俾啲牛角系咁撞。C 就系蒸笼地狱嘅。咁就你哋两个揀 boy， 我系揀 C。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讲紧酒后乱性嘅指数。咁啊揭晓咯。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石磨地狱嘅朋友，代表你酒后乱性嘅几率系99%啊。因为平时嘅你鍾意死撑啊，好多抑压，外表上就系正人君子。所以好想喺飲醉酒之后 可以释放一下自己嘅兽性，所以当饮醉咗酒之后，基本上系用唔到上半身嚟思考噶啦。如果你系拣咗呢个答案，都系少饮酒为妙啦。咁究竟好似波成咁样拣咗 C 蒸笼地狱，又或者好似阿一同埋 Candy 咁拣咗 Boy 牛坑地狱，酒后乱性嘅几率又有几多呢？ 心理龙爪手。 我嗰个蒸笼地狱酒后乱性嘅几率1%，好合理啊！ 咩？ 好合理啊！ 点解啊？ 因为佢呢度佢有讲嘅，一齐拣师除咗我之外啦，就话，我哋呢种人都好怕惹麻烦啊，即系就算醉咗都好少会乱咁嚟嘅，系啦。如果啲朋友灌醉我哋呢啲人咧，最多都系瞓觉嘅啫。是好合理的。 准不准啊你觉得？ 准啊，因为我真的很怕麻烦，很怕有手尾的我个人。 即是你喝大了真的会睡觉的。 我来是我会睡觉咯。 Okay. 即是不要搞那么多。其实我越喝得多越眼瞓呢，我是越不会理人咯。 嗯。 是啦，你不要搞我。我总之我自己就坐车回家睡觉啦，咁样。 嗯。 那种状态来的。 嗯。 好啦，咁你哋揀 B 啊，酒后乱性的指数呢？60%， 哦，都还好啊， 系咯，还好， 还好嘅，其实都冇想象咁劲嘅， 嗯， 就平时咧系周围揾猎物嘅，你哋会就话，如果当猎物靠近嘅时候咧，就会想将自己灌醉啦，就会扎傻扮懵揾机会落手，咁样就如果以你哋呢一种嘅拣呢个 choice 嘅人咧，饮醉之后先至敢放肆发酒癫嘅会，系啊，即系平时唔会嘅，但系饮醉咗酒之后就会借啲意啦， 我嗰个 range 大嘅。即系因为第一个是最高的嘛，99% 系啦，拣石磨地狱的99%， 嗰个 range 大嘅，但我不是那些酒后乱性的人， 我都不是、啊、我觉得 系我每次都是帮手执人走嗰啲嚟嘅，即系唔系执尸咁执人走，而系你要翻屋企，嗱上的士啦，我翻到去，好啦，跟住呢个我到你啦，你住边啦，跟住就清晒啲人，好啦，我可以醉啦。即系我是咁样咯，我反而去嗰啲，同埋我自己是很怕饮醉酒的女仔嘅。系有试过，即系去玩嘅时候，有女仔系主动挨埋嚟，唔好搞我啦， 系、 我想饮酒嘅咋， 系。 我觉得我都似佢嗰个，即系咧，我唔系我系保护自己嘅意识好高嘅，即系我最近咧，最近我都一次去人哋地方饮酒啦，咁、人哋都。有一個叔叔啦，咁就想摸我嘅，咁但係我嗰陣時已經飲好多，即其實都唔少啦，即個個都已經冧冧地㗎啦，咁我就仲喺度捉住佢，咁即我又唔想得罪佢啦，咁我就係咁捉住佢，咁即我其實本身個自己嘅保護意識好高嘅，我係會去到屋企先至，我可能就算我真係好醉，我攤落個 sofa 度，我係會翻到屋企先會咯，咁另外一個我会比较容易醉的场合就是我本身隔离一个我很相信的男仔。 哦，有睇住啦，叫做 系啦，咁佢即系我就会容易醉啲嘅。咁但系如果我嗰、那个睇个关系咯，即系如果本身嗰个男仔系我纯粹系我自己中意嘅咧，咁我都未必会真系会啊借醉去行凶咁样嘅，纯粹可能系会啊会。即係可能會同佢多啲傾下偈咯，但我唔會好主動，哎、要挨埋佢又翹住曬啊咁，我覺得咁樣好肉酸啊。 哦，係啊，係啊。 其實我好驚見到女仔咁，其實我本身如果我即係我去嗰啲場合見到嗰個女仔係咁樣，我已經定義嗰個女仔係唔好嘅女仔。 哦，係啊， 係、 啊 啊。 因為我覺得女仔係就算點樣都好，都要好保護自己，即係你唔可以真係嗌咯。 我純粹係覺得、即係發生行為應該係大家理智嘅情況下咯。 嗯。 即係除非你係可能 let's say 係大家。本身是拍拖的或者一起了或者结了婚，你喝了酒去那个叫助兴、啊 嗯、 但如果你是用这件事去灌醉的女仔做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离谱的行为、 嗯、 即不理性的，即就算她喝醉了酒或者你喝醉了酒，你都没理由你放低自己的理性去做这件事。 但我会觉得如果个女仔即都是即个男仔灌她啦，那如果女仔这么容易就都其實個女仔本身都有問題咯。 哦，係。 我會咁係覺得，我真係唔會純粹覺得個男仔衰咯。咁你都要即係牛唔飲水，唔撳得牛頭低噶嘛。 係。 我會覺得 即係女仔都要放低個閘咁樣先。 係啊，咁你可以話唔飲噶，就算你女仔最容易噶啦，你發脾氣話唔飲，人哋都唔會話你小氣噶。係啊。 係。 係啊，我係咁咯，我覺得咯。 不過好耐冇呢啲，因為而家都係同啲阿叔飲。 可能会有啲挂住，可能而家 有啲挂住啲嗰啲小女孩嘅 女神实验。 跟住有个情景题啦，呢、个情景题咧就系、假如你身体冇咗其中一个部分， 你会揀边一个呢？ 创作意念啊，是来自啱啱我坐车嘅时候见到， 嗯， 嗰啲生发广告，跟住我就谂啊，如果冇头发会点咧？跟住就谂啊，如果你冇头发会点？ 我有啲棘会冇头发，我冇得染噶咯。 系啊， 即系唔系？你知唔知我？ Okay. 我真系有谂过咧，即系咁讲啊！我有谂过，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我，哎，你成日转头发颜色啊，或者。系啦，通常都会咁样问啦。咁你到时转到冇得转咁样，咁点算？我咁有冇谂过剃光头啊？咁 样，剃光头好舒服噶。 唔系，我有谂过挑战呢样嘢。 鼓励佢剃光头。 我有谂过挑战，因为其实我好多色都 carry 得可以啦，即系唔好话好靓啊。咁但系我都有真系有谂过，系搵日挑战自己剃光头。 剃光头就好舒服， 系嘛？ 个感觉系平时你冲完凉，你要隔两个钟个头先至会干啊嘛，系咪先？光头啊！你都未搽沐浴露喺个身啊，个头已经干咗啦， 好正啊！我唔知道我颜值驾唔驾，颜值驾驭唔到个光头。 搵啲 filter 试下先啦，画多啲试下夹唔夹？ 好，因为有啲人剃光头都好靓噶嘛， 系噶， 系啊，好似我咁。 又不能够叫用靓嘅，但系 衬咯， 衬咯。 我哋讲翻我哋想唔 系啊？我俾你睇下先，我搵翻我嗰张剃光头。 我会觉得好无关，即系头发唔计噶嘛，你哋系嘛？ 头发 都 可以， 但真系佢要光头喎。 系啦， 嗯，咁我觉得唔系 ，OK， 我觉得头发计，我头发好 直接 skip 咗你嗰张相。 我觉得太无， 我唔开心。 哦 ，OK， 你系我身体可以冇咗阿一啦，佢话。冇乜所谓， 呢个访问都可以冇咗阿一啦。 我觉得个头发系太无关重要，所以我觉得，因为佢都会生翻出嚟噶嘛。 唔系噶，你剪冇咗就呢世都 呢世都冇啊！ 你意思系哦， 冇咁便宜啊。 咁我会选择一啲外边睇唔到，可能系个胸咯，会冇咗个胸咯。即系因为比较无关重要啲咯，即系你着衫都遮到啊嘛。系啊，同埋佢系唔一定要有嘢，有咪好鬼重咯，就系觉得。即系 我真系唔知， 系我哋冇试过。 咁咪会系咯，即系我会觉得，嗯，系咯，冇咗个胸会比较冇乜所谓咯。 即系譬如手咗脚嗰啲就好功能性嗰啲 唔得唔得唔得，我弹吉他， 系 我又成日 busking 咁样，一定要脚啦， 系 咪点搬嘢大佬？系咯，又要脚又要手指又唔可以唔得咯，弹唔到噶咯，唔得，系咯。 我想问牙齿同埋头发咧？ 头发咁样， 即系你冇咗，宁愿冇。 牙齿好啊，不过唔系你系连假牙都唔可以伤噶嘛，即系谂住咁，梗系冇头发啦。咁你牙齿咁功能性要食嘢噶嘛， 其实都系啊。 满面暗疮同头发，同冇头发， 梗系冇头发啦。 都系。 你暗疮好难搞啊，真系。我虽然我就好少，因为我冇乜疮嘅，不嬲都。但我见到我啲 friend 咧，成面都系疮，真系好奇啊，大佬。 嗯， 系满面暗疮好难系一种 fashion， 但你冇头发可以系一种，可以系一种 啊合理。 冇头发真系冇乜嘢。 如果男仔冇头发，你得唔得？ 得，好靓仔嗰啲啊，啲好靓仔都得噶。 地中海 剃光头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咯， 嗯， 咁肉酸啊，真系。 咁但系男仔嘅外观上面，你自己拣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自己喜好嘅条件？ 哦，其实讲真冇。我会啊，唔好太样衰 ，OK 嘅。我冇乜要求，我觉得我谂翻起即男朋友，都个个都算唔同，即系系咯。我唯一冇试过系肥仔咯。 嗯， 哦，想唔试下？ 唔想。 咪肥到咩地步先？ 你嗰 接受唔到，即系有好几款噶嘛？ 系，有啲系有肉， 好似 Ella 肥仔咁样， 系 啦，咁佢未到嗰种叫黐，即系佢肥噶啦，但系未到嗰种，系啦，未到黐， 即系佢咁得意啦，嗰种肥系。 诶，我会觉得佢好得意，但系我冇。即系冇 feel 咯，即系我唔会中意个，唔系我呢个唔系条件性嘅，纯粹系我未试，可能遇到一个，我可能会遇到一个肥仔， 系 诶我有 feel 嘅咧咁样，我唔排除嘅呢件事， 系 我唔系歧视， 系 啊，纯粹系未有一个男朋友系肥仔咯， 即系肥仔都好多款噶嘛，即系林雪嗰种同埋阿 Ella 个肥仔都两 都唔同啦， 系啊系啊系，但系都几正噶，林雪都。 识 拣系啊，我觉得林雪都几正，肥仔都正啦，我觉得都 咁。所以头先话样就唔使一定话好靓仔，只不过 我会中意睇咯，靓仔 系， 我会中意睇咯，系啊。咁但系即系通常嗰啲都系好睇就唔好食噶嘛。 咁身高啊，身形点解好直接？我真系好中意佢呢种直接， 我真系唔知道，我未试过。 咁身高啊嗰啲有冇噶？ 哇，高过我就 OK 啦，我个米。 哦， 即系我冇话要一七几定一百零咁样嘅，我知道有啲女仔系中意一百几咁样嘅。 系啊， 但我就冇，我真系高过我就 OK， 我都系一五八啫嘛。 Okay. 160我已经 OK 了。 嗯， 系啊， 二处理啊， 系啊，我真系冇所谓，即系唔即系，咁你男仔矮过我真系好大镬噶嘛？ 系、啊， 其实都系。 系啊，即系我又唔高，系啊，即系 真 系 好大镬。 如果一五几嘅， 即系如果我一七几咁，个男仔矮过我都算啦，咁样 抵输啊。 系啊系啊， 抵输、 啊， 我同男仔抵输啊，你一七几喎、 啊， 大佬。 系啊，咁所以系咯，系啊， 咁都系最尾都系讲个 feel 嘅啫。 我系啊，我比较中意讲感觉多啲。不過最近我就喜歡男仔識音樂咯， 嗯， 即係會 咩音樂都得係咪？ 咩都得嘅其實。 二胡啊， 都得噶。 D 打， 唔係因為最主要係咧，我有經驗就係會覺得，即係譬如可能個男朋友玩運動嘅，跟住我玩音樂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完全傾唔埋單嘅， 嗯， 即係你即係譬如你如果你跑步或者你跑步，跟住有一個係掟圓球咁，你都可以講到啊嘛，即係點樣可以體力好啲啊，點樣成啊咁，但係你音樂即係又係咯，你中樂同西樂你都可以講到噶，甚至可能你做音樂上面 ，sorry， 好理性添。你甚至可以做音樂上面都可以係，唉 ，call sofa 到可能一起玩到啲嘢，即係起碼傾到咯。 係， 係啊。如果唔係都太 不過佢呢排啫，我深信 係 呢排想揾呢一個想傾到偈，過啲就想揾啲啊。其實傾唔到偈可能 都算啦，咁樣好食咪得咯。 應該係睇好 feel 啫嘛，係咪啊？ 睇嗰期先 試下 你想要咩咯。 唔係，但我都會中意傾到偈嘅多啲嘅，即係好多我身邊嘅朋友都係玩音樂，其實。 啊、所以傾到 多啲咯，系啊！ 恭喜思瑤， 咁啊，訪問最後咧，我哋準備咗禮物送俾 Candy 嘅。 嗯， 呢個禮物嘅題目就係美少女戰士。 係啊， 見到你 IG 名都見到啦。 是因為我好喜歡美少女戰士，我是整屋都是，其實現在我的 fans 都是基本上都是買美少女戰士給我的，是是啊，因為其實我很小就很喜歡，但以前呢其實我有些很大的公仔呢、 哦、 即是毛公仔，我是會攬出街的，小的時候，然後呢後來被我老爸丟掉了呢即是是很慘啦，然後後來呢由我忘記了幾年前美少女戰士開始出20周年的商品的時候呢，我就一不可收拾咁样买 哦，我明白啊， 好多啊， 就好似我买数码暴龙一样。 系啊，咪因为佢一出咧，仲要美少女战士其实系好多个噶嘛。 系啊， 系啊， 而家好似再多啲啊嘛。 唔，佢冇再出新噶啦、 哦， 但系佢原本已经有13个人噶啦。 哇 哇，你有冇特别中意边个噶？ 我其实冇啊，个个都中意。系、 嗯、 啊，咁跟住然之后佢连反派佢都开始出 figure， 所以真系好大镬。 即系 figure 你都买嘅，所以 我买啊，好多啊！ 我想知道你觉得最珍贵嗰只系 有只咧系 B 女 call super 美少女战士 嘅， 系、哦、啊！我有一只系未拆嘅添，系有个角色我好中意啊！唔系一只嚟嘅，咁跟住即系两，其实我嗰度有一套啊、 哦， 但系特别有一只我未拆，喺日本买嘅嗰阵时咧，嗰只系因为我。之前咪粉紅頭嘅，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 啊、 我覺得自己都即係因為佢係暗黑，佢有啲似 Croomy 咁，佢本身係 Melody， 跟住變咗 Croomy， 即係嗰只有隻粉紅色嘅咧，佢有個佢變咗壞人有一段時間，就係、是、一個好靚，即係咯十粉紅色頭髮咁樣嘅，嗰、嗯、有一隻。系咯，嗰只我好中意，跟住一路都冇拆咯。 就系日本买嗰阵， 系日本买喺东京买嘅。 哦， 系啊，跟住我觉得嗰只好珍贵嘅。 死咯，我觉得我今日买嘅嘢佢会有添， 我都惊佢会有啊。 哦，其实我已经 冇啊，其实 唔紧要啊，我已经我啲 fans 买到重复晒嘅，已经我屋企系可以买翻几只出去噶啦。 系咯，我都觉得有。 系啊。 哦，你先啊。 我拎， 你拎啊，你拎。 你嗱，你呢只我写住阿一送嘅，咁我就唔卖出。 哇！喺佢特登拎，好似好夸张咁啊！呢个 系咯，有几远啊？ 系咯，特登过隔篱拎喎。 我真系有啊！ 系啊， 我已经有三只。 因为呢个系列我好中意啊！ 哦，唔系呢只我冇喎，呢只我未有喎。 哦，系咩？ 呢只系 Q 版少少嘅。 唔系，佢有另佢早有另外一款嘅， 系 即系佢早一代嘅一个。 哦， 系我嗰只已经有三只。 因为呢个 Q 字头 都系人哋送噶。 Q 字头呢个系列我好中意嘅，我买咗 Perona 同埋 呢只 山天女福星。 哦 同埋唔知边只我买咗好多呢个 Q Q 版嘅， 正啊！ 因为我中意住眼球大。 Super Sailor Moon 啊，大佬。 诶，不过唔积分嘅，我纯粹认得佢黄色头。 佢系第四辑嘅变身嚟嘅， 咁复 杂。系啊，佢有几辑噶嘛？即系动画嘅时候。 系啊。 系啊，但系其实漫画好少嘅啫。漫画得二十本啫嘛， 即系动画原创啊嘛，自己再之后系嘛？ 再改个少少古仔咁样咯，哦、但系就拖好长，拖五季咁，大佬系啊。 好靓喎，但系佢呢只 好靓啊，呢只都好靓啊，你睇下。OK 啊，你哋買得好啊呢只， 呢只買得幾好啊呢只， 呢只好啊，我未有，因為我未有， 點解你未有啊？ 唔係因為我最近有少少唔係太敢買啊，因為咧啲 fans 送得多啊， 係， 咁所以咧費事又重複啦。 啊、我今日咧，我送呢一個咧，我本身都幾好 figure， 但我硬係認住咧，好容易佢會有啊。 佢有係咁。 咁跟住咧，我去咗嗰啲鋪頭咧，佢係有得抽嘅、哦，即係佢有 A 至 F 相，全部都係美少女。咁、哦、我就 翻相嗰啲。 係啦，咁我就試下抽，我運氣不是太好，我抽到 F 相嘅 A B C D E F， 即係最低嗰、那個。 佢都係咪 G 同 H 啊嘛？ 佢嗰個最低係 F 咯。 哦，係啊。 係啊， 咁你真係好 差。係咩嚟㗎？ 咁咧，佢係 一條毛巾。 嗱，系啦，即系佢有个手巾仔嚟、哦啊，但系佢咧有六款、哦啊，我想知道你系中意边一个咧？睇下我拣嘅呢一个会唔会系你中意？佢有六款嘅。 我睇下，我睇唔清楚。我谂我嗱，我比较唔中意系一咯，可能 系 因为佢系佢唔系好似唔住，好似唔好靓咁。诶、比较一同五，我会比较唔想要咯。 系 比较，但系可以要嘅。 系 啊，系啊，即系我比较中二同六我都 OK 其实。 好啊，咁你可以反转啦。呢、這个系咪二？ Yeah! 呢、這个系啊，呢、這 个二号，我系 OK 啊。 系啦，即系我都系凭感觉，跟住就拣啊。 可以啊， 可能呢一款你会。 唔系，其实基本上粉红色嘅我都 OK 嘅， 系咪都要 OK 啦？ 系，我好中意粉红色嘅，因为其实我成 个都有粉红色版， 正啊。 系啦，所以我就呢个系抽翻嚟嘅。 Yeah, 本身佢有好多 咗啲、啊、 水樽嗰啲咁样，跟住中咗呢一个。 因为水樽嗰啲我已经有几个又系，我而家自己唔买噶啦啲嘢已经。 因为已经太多 了。或者我真系忍唔住手买咗，咁我都会影上 story， 等佢哋唔好买多咯。 系。 系啊。 嗱咁啊，但系如果两份礼物要你拣一份赢啊，你会拣边份？ 呢份啦、 啊。系，我都觉得系。 好快。 系好合理嘅。 我唔会，我唔会，我唔会闷你。哎呀，好难拣啊。 唔需要啦，咁啊太多啦。多咗啲啦， 哎，我唔系呢咁嘅人，你一听到呢啲咧就唉、哎，真系 直接拣 figure 啦，冇嘥时间。 唔系，如果你呢几块毛巾就有啲难拣， 即系如果齐晒嘅话咯。 系啊系啊，如果你齐晒，你喂，譬如你哋两个都系呢块咁样， 系啦，咁就难拣啦， 系咁就难拣啲咯。 系啦，不过最紧要好彩你都冇。起碼你有機會有得用到。 好啊，正啊！我呢啲都係雙起佢嘅啦，唔會用。 係啊，大家睇張相就知道又中咗邊啲咧，大家又唔好重複啊！如果想送俾 Candy 嘅話， 係啊，正啊，我中意啊。 好啊，咁啊，呢兩個都送俾你嘅，咁啊，今日 多 謝你。Thank you, Candy。 每當想起了你 ，makes me smile。只是靠近一點 ，my heart skip a beat。像天使的瞳孔坠落在这地，不说出的言语的灵魂那么接近，我习惯把自己都锁在心里，没有勇气戳破的最美好的距离。 有 Sex on the Beat 嘅呢首作品啊，旧作叫做 Twenty Tw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奥运女子重剑个人赛，港队的江文蔚在八强止步，以10-15不敌俄罗斯奥委会的梅达沙耶娃，但已经创下港队历来在剑击项目的最佳成绩。世界排名第七27岁的江文蔚面对年仅19岁世界排名第258名的选手。双方在首回合表现谨慎，因为消极比赛先后被出示黄牌和红牌警告，首回合江文蔚以2-1领先。第二回合战情较为紧凑，双方几次打成平手，江文蔚及后被反超前，尾段分数渐渐被拉开，最终落败。江文蔚在赛后说自己表现有些心急，未能发挥感到失望。他说已经适应比赛的紧张感觉和场地气氛，希望稍后在团体赛可以和队友一起放松，尽力比赛。港队的石伟雄出战男子跳马预赛，石伟雄两跳都是难度最高6.0，第一跳李世光跳取得14.716分，到第二跳李世光跳二时落地时失准，整个人冲前垫地取得13.833分，两跳合计得分是14.274分。三跳成绩最好的八人可以晋级，石伟雄能否跻身8月2日决赛，要视乎其他选手的表现。中国队取得今届奥运第二面金牌，侯智慧在女子举重49公斤级赛事以总成绩210公斤破奥运纪录夺冠。侯智慧本身是抓举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在今届奥运第三举以创奥运纪录的成绩，成功举出94公斤，在挺举方面亦都破奥运纪录，举出116公斤，最终总成绩是210公斤，较他保持的世界纪录相差3公斤。银牌和铜牌就分别由印度和印尼选手夺得，而首面金牌亦都由国家队在女子10米气步枪取得，杨倩斗到最后一枪以0.71压过击败俄罗斯对手夺金。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阿联酋和美国抵港，两人都没有病征，其中一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至今累计11,975宗确诊。另外初步確診就少於5宗，本港過去14日錄得24宗確診，包括23宗輸入個案和1宗同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的個案。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酷熱，驟雨是逐漸增多，同埋有狂風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2-3日天氣酷熱，但有幾陣驟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都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那边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观塘警署。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 Mega Boss； 观塘道去油塘近彩虹村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钻石山港铁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我系马俊伟。 香港的演艺圈呢，就是入行和成长，我们香港有我们自己一定的特色的。你去到内地呢，去到不同一些大的影城拍戏呢，你会看到那个资源是非常非常之充足。那它的硬件的配套呢，其实的而且确是很先进很全面。 慢慢看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揾佢乜嘢事啊？ 东京奥运终于正式开始咗啦！ 大家点样可以揾到奥运嘅资讯啊？ 我揾白元浩咪得咯。 白元浩， 白元浩， 点解呢？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逢星期几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我送恩妮的《奋斗》这首歌，可以用奋斗的精神去令到我们去克服和面对不同的挑战和逆境。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天气， 现在时间下午3:38，今天天气就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5: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是在进入我们的节目之前，有些事要宣布的。 请 咁就头半个钟我们就开了一个新的环节啦，个新的环节呢就叫做睇女无极限。好啦，而家即刻进入第二个环节啦，系宣布完啦。 哦，宣布完啦，系啊，嚟下一个环节， 系啊，第二个环节就交俾你啦。 冰团啊，笨 团啊，今日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集推介你，其实读男校都有男校嘅好啊。头先一开始就听到阿一讲，哇！以前男女校啲运动会点样好精彩啦，又或者讲紧中学时候男女校可以有啲咩精彩又开心嘅嘢发生咧咁。之但系我作为男校出身喺呢个位，我觉得都应该要讲下，其实男校有啲咩好咧？有啲咩令到咁开心咧？如果你问我可以再拣嘅话，会想读男校定系男女校咧？我会答你都系男校。至于点解咧，背后有啲咩原因呢？慢慢话俾你哋听，听埋先至决定你想读男校定男女校啦。 如果你仲有得拣嘅话，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嗱，我对你个世界好好奇啊！ 等阵吓，我嚟嚟翻我哋个个 set 文先、 啊、好 ，set 文 title 起啲 drum roll 先。 第一届男女校辩论比赛，正方男女校好啲，系啦，上半场发挥咗， 系 呢个肥仔主辩咧都表现得非常之唔错啊，完全感受到男女校嘅嗰份青春同埋热血啦，令我当堂啊都想翻翻去读男女校。啊，系啊，佢真系读得唔好噶，真系做得唔错噶。好啦，我哋即刻睇下咧，反方啊，男方男校嘅代表邱国胜究竟佢会讲啲咩啦？ 我一定唔会攞运动会出嚟讲。 我想知男校运动会系点啊？系咪好热血咧？全部定系做 嗱，有几批人嘅，好简单嘅啫，因为你冇嗰啲男女之间争表现啊嘛。第一批就真系好热爱， 男女之间争， 即系嗰种你表现俾女仔睇啊，女仔又可能啦咁。最简单嘅啫，有一批就系 精英运动员， 好中意运动嘅，起势咁跑，明啊，攞奖嗰啲啦。有一批好似嚟翻工，但系睇场嘅啫，即系坐喺看台嗰度，够钟啊走，够钟食饭食饭，冇嘢做啊捉下棋啊，瞓下觉啊咁。 捉棋啊， 呢啲咪睇场嗰啲咯。仲要系运动衫都唔带，背囊都唔带嘅，一睇就知佢一定唔会落场嗰啲人嚟嘅。好明显嘅，呢啲系占大多数添。 第三咧， 跟住有一批咧就系、是。佢系嚟做嗰啲岗位啊，好中意咧，要捉人嘅。喺呢啲时候啲风纪咧， 风纪、啊、 就可以发挥到自己嗰个权力嘅状态啦，咁、啊、样 权力使人腐败， 就系呢啲咯。通常呢啲嚟嘅。 你 系我以前早期就系热爱运动嘅，去到咁上下你都唔够人跑啊，算啦。你谂下，其实你、 哦、我谂起嗰幅图啊， 边幅啊？ 谂起有一幅咧，话人生经历三个阶段啊、 嗯。 第一个阶段系比达。以为自己就是世界， 是 第二个阶段就是发现原来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第三幅图就是就算发现自己世界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但都要尽力。你就是以为自己很劲，过了两三年， 其实不用两三年，你第一年就知道了。你跑一年下去，咦？点解我以为以前自己小学很快？以前小学是代表学校参加咩东九龙那些噶、 哦哦， 虽然都输了出去，但被人拣得都觉得自己是咁上下。一入中学，你跑第一届，你已经知道。大家都系咁跑，点解咁多嘅？ 我真系睇唔出你跑短跑啊，四眼仔！ 我跑短跑啊，以前系，因为嗰时俾老师拣短跑，因为我跑得快啊嘛。 你脚长啫系嘛？唔系， 嗰时我未矮嘅，仲系矮嘅，系啊，就中意拣短跑嘅。 小事了了， 啊、大个啊，唉， 唉 跌亲添啊，直头系。跟住系啦，所以我嗰阵时去就系中意咯。然后好快知道自己实力唔到之后，慢慢就开始飞欧啦。 但系有冇嗰啲好似我啱啱嗰啲脚仔按摩脚仔啊？是脚仔 ，OK， 其实都有的 嗰时咧，但系 佢咁好 系 speed 定系，嚟啊，加油！嗰款两款嚟噶 嘛？我觉得系 有权系 Anson Lau 同埋 Eden 嗰只噶嘛？ 佢应该唔系呢一种似系1936保期啦个 feel 似，即系有一种互相整蛊同埋玩嘢。是不是很有画面啊？1936保期那种啦。 再不是肥仔和保期是再啱做啲。 都是的。但是1935会多啲整蛊嘅成分。 哦。 咁你互相查嗰啲按摩膏其实就 exactly 諗住佢两个那种啦。一定不是 Eton 同埋 Anson 啦。 你有冇帮人查过你边人查 有啦起晒个咪落去添。 哇。 都不是叫查嗰啲叫咪啊。但是开心的因为通常你朝早去到运动场大家未瞓醒又啊又要跑啦咁你 P 又加分嘛咁大家围埋啲同学真咪互相咁样咪你攞去查啦叫咪玩啦折下块面啊咁嗰啲咯玩呢啲咯只能够去玩所以冇乜嘢冇乜好 fantasy。 真係开心咩 嗰陣时冇比较冇伤害你咪觉得都几清楚。 係咪第一个论点啊反方提出嘅论点呢好似好薄弱喎、啊、唔知佢有冇其他嘅论点去 support 啊男校系更佳呢 好啦。我觉得男女校一个我自己觉得男校最好嘅嗰个。 你俾信心自己你要说服自己其实男校真係好。 係真係好好啊。我觉得要说服啲读过男女校嘅人难咋嘛。你明唔明啊 我哋今集有啲小六嘅学生听嘅。 係。系啦，你哋有机会拣嗰啲男校最好系咩呢就系、是、同女人保持适当嘅距离啦。呢个系好紧要，你知唔知？ 你可能觉得有女人在身边呢，你能够可以无视 神龙之冲锋廿一入边嘅神龙之， 因为啊，你以为有女仔喺隔篱，哇，围住每日翻好开心，其实要保持， 其实唔系嘅， 其实唔系嘅， 其实一定唔系嗰种咯。你要嗰种嘅话，得一个可能嘅啫， 嗯， 唔关你男校定女校事。唔关你男校定男女校，系sorry 讲咗个愿望出嚟。有啲人都以为入到女校系会好正，其实唔系。你要有一种俾所有女孩子围住得一个嘅情况可以做到啫。你靓仔， 系 系。 所以而家小六嘅同学照下镜啊，去照完镜你知你自己拣咩啦咁。 唔系照完镜都唔得嘅，就好似你嗰阵时都觉得自己小六跑得快， 系 系啊，麻烦你照完镜搵我个样，你都觉得。你都觉得比下去的话你就放弃了。 又或者你自拍一张 send 嚟后援会，我告诉你。不 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的。 有的要找。 我都有自己的外表上的优点。例如是几搞笑啊你的样 子。见到你啊上笑 ,Ophie 姐见到你啊。 所以找一下自己块面的优点。 是啦。是即係 your face your face 個 face 咧，唔係淨係得靚同唔靚嘅，都有好多面向。 有好多面向，哦，幾搞笑喎！呢個樣 幽默啊， 呢個樣幾幽默，呢個樣幾有創意咁樣， 好似冇嘢賺都要賺。啊，你個樣都幾慈祥啊！ 係啊，唔係，我覺得有一個係幾好嘅，呢個樣幾襟睇。即係題外話，襟睇同靚係兩樣嘢嚟噶。 係 有啲靚女或者靚仔咧，你真係睇半個鐘你就悶噶啦。 嗯， 尤其是男人去到一定嘅情況。睇得太多嘅影片，你知道有啲样子你睇半个钟你就攰啦， 系 唔好睇。但有啲你想翻睇再翻睇，嗰啲叫襟睇。 但系佢未必系最靓， 佢未必系最靓，冇错。 系 好啦 ，anyway， 翻翻去男校，你 系啦，我要保持适当嘅距离，因为咧去到大学之后，发现其实身边有啲女同学喺度咧，男女之间有好多是是非非咧，系非常之麻烦嘅。我觉得男校有度好就系男仔同男仔之间，我嗰间嘅个人经验啦。大家男仔之间咧系少啲呢啲嘢嘅，因为首先你冇咗爱情嘅元素喺校园里边啦，已经你牵涉咗爱情嘅元素，你就好复杂噶啦嘛。 啊， 系啦，但我哋系完全冇呢个元素，所以男仔同之间咧，即系 friend 唔 friend 已经唔系关爱情事，亦都唔会考虑呢一样嘢噶啦。 哦， 所以你好青春热，你好似睇紧少年针嘅漫画一样，嗰啲运动漫画，男儿当入樽嗰啲团体啦，足球小将嗰啲咁。 系。 大家是玩那种的情谊的，没有爱情那么烦。所以我觉得男校同埋因为呢你要幻想你人生呢，其实你没什么几个可以在一个阶段那个空间里面是没有女人出现的。都我入了大学。 这个空间咯。 这个空间都有的嘛。这个 空间都我同 你。我现在这里是。 隔离 C3B 得啊，冲哥 Roland 同埋一个同事帮手。全部都是男人这个空间。边度女人啊？呢度 头先播条声就咯，唔系系嗰个系你成日嗰个生活当中啊，都冇女人呢样嘢。其实你离开咗个男校之后，你冇噶啦。所以我成日都觉得以前读男校好都系咁解，因为嗰一样嘢系嗰段时间先会有嗱，出嚟做嘢又好啦，跟住读大学啦，全部一有女人就唔系嗰样嘢。 我觉得又 喺我嘅角度系咁噶， 我觉得嗱。逐个嚟理解先， 系， 虽然系喺翻中学 keep 得最 friend， 我个最 friend 都系嗰班男人嚟嘅， 嗯， 但我就幻想，因为我真系未试过成班，唔系，咁我踢波成班都系男人嚟啫嘛， 但系你嗰个圈子里边 冇女人噶， 但系你踢波嗰班男仔都系中学嗰啲啊，你 系系系。 系咯，咁所以你 中 学生涯有， 但我哋嘅生涯有嘛？但系我嗰班人嘅友谊嘅 friendship 系得男人嘅存在啫嘛。 系， 即系当然偶然会出现争女仔嘅情况啦，即系无啦啦同一 team 人入边有四个队员系中意同一个女仔嘅。 系啦，即系你 即系所以呢啲就会影响个感情。 我又唔觉得会一定系 in a bad way 嘅，但系我哋完全冇呢样嘢要谂，因为大家根本都唔知道大家有冇拍拖或者，大家识嘅女仔我都唔识，即系唔会出现四个人中意同一个人，即系你有权其实四个好兄弟中意同一个女仔，所谓咩公平竞争都好，你可以系唔会反面嘅，但系我哋嗰个元素系冇咗啊，直 情。但我想知道对于你哋即接触异性，有冇一种猛兽出笼嘅感觉呢？ 我好彩围内 friend 到嗰啲咧，都冇呢种嘅。 但系见过有嘅， 梗有啦！你 join school 嗰啲咧，好后琴嗰啲一出笼咧， 系点噶？ 核突咯， 做得核突啦。即系你 开 个节 目，例如开个节目俾自己约女仔上嚟。 我呢啲醒目啊！呢啲 核突咩？ 唔核突我哋，但系佢 Christmas ball 佢做嗰啲手段咧，个都埋去啦。跟住佢要特登 overdress 自己，着到自己要嗰晚我系主角，好似一睇就知佢系第一次嚟见女仔啦。跟住个都去攞电话啦，系佢系会成为全场 嘅焦点。我想知，即系你有去过嗰啲联校活动，因为小弟嗰间相对地比较独立自主啲啦。即系接啲啦，好少 点啦， 好少出现呢啲联合活动。我想知咁好啦，喺你见到一啲，你作为一个比较啦，你喺旁观啦，男校嘅男仔去识女仔，同男女校嘅男仔去识女仔有冇分别技巧上？ 咁男校嘅男仔识女仔一定系弱啲，因为佢冇同女仔沟通嘅经验啊嘛。因为通常 John School 最快都要中四开始先有，咁即系你中一至中三，除非你出面补习啊或者咩啦。否则你其实唔会接触到女仔。 哦，我睇翻我一啲出去玩嗰啲，即系读出去嗰阵时有出去读过一啲课外活动嘅课程，我都发现嗰啲传统嘅男校嘅男仔有一种哦 ，OK， 系古怪，而呢种古怪系延伸到呢一刻都仲会有嘅。 系噶，所以好多你咪话有冇出笼嗰种感觉，咪有咯，咪就系咯。 哦，因为咁外表上嘅打扮咧， 外表上我哋唔系好理咯，应该咁讲。我发现我哋自己男校嘅男仔咧，唔系好理自己着嘅衫啊。 系啦，所以我话如果你出到去嗰啲场合， 都 会唔会输蚀俾男女校嘅？ 我觉得会噶，因为你唔识，然后咪 overdress 觉得，哇！我今日嚟见女仔着靓啲先，但你根本唔知咩叫靓啊。 哦， 或者你唔知道女仔眼中中意嘅男仔应该点？ 即 系 嗰种简简单单有 layering 嘅丝袜就系最好啦。 大佬，我个 Christmas ball 着到好似灯台咁样闪嘅行出嚟，你一睇就知 噶， 有见过。咁你咪知佢出事咯，但你就知道佢系第一次嚟到咯。 Okay， 即系换言之，男女校去嘅男仔去识女仔或者认识异性系相对地有经验啲或者成 系男女校呢、這个系呢、okay， 个范畴。 即系换言之，反方同学系同意啦，系咪？ 我同意呢个 point 啦。男女校系开心啲，系 fit 啲啦。 唔系，唔系。如果你中我，你想识女仔嘅话， 识女仔嘅话一定系 男 女校。 其实 男 女校 嘅 真系， 但系唔系话男校同女校个 connection 系大啲。 有噶，不过嗱，呢、這个 tips 嚟嘅，男校同女校，如果你想识到或者点样样咧。做搞手啊！ 哦， 唔系去参加活动嘅， 唔系搞人只手啊，系活动嘅搞手。O K， 系活动嘅搞手，咁有时间咁样样磨合啊嘛。 哦，咁你都系始终要同异性相处咯。 系啊，你一定要有时间嘅，唔系话去一下，跟住大家咪跳完只舞就可以，其实唔系咁容易咯。我只能够话睇太多， 即系唔系咁易嘅追女仔。 嗯， 唔系你哋想象中，若个嘉宾上嚟做访问。 唔系， 就识咗好多女仔噶嘛？ 唔系啦， 你估我唔想咩？ 你估咁易咩？ 我五年前都系咁样谂，结果 未系噶。 送首歌 俾大家， 唔系啊，俾你男校嘅生涯。其实我觉得你输咗今次嘅辩论，你明唔明啊？我先系一个真正嘅辩论家， 最憎就系同人拗，所以点解我话拣男校，唔想同啲女人拗啊嘛，大佬。呢只歌啊，经典啦，喺我哋学校嗰度。因为以前在我学校正对面就有一间女校，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算了，回家吧。 记得嗰时搬校嘅之前啊， 算了，回家了。 就系啲师弟唱呢首歌俾对面女校听，冇呢啲就男校嗰种 ego， 觉得个女仔会望住你， 输咗啦。 唉， 辩论比赛， 自己谂下啦。 胜方正方嘅男女校， 男女校。好，咁啊，听下我哋又有呢个新嘅环节 ，RJEK 每个礼拜都恶搞一个节目或者环节，呢个礼拜 究竟系咩啦？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200至400。 PM 200至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wo。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波神厨房。嗱，阿欧啊，今日咧要话你知嘅咧，就系整一个杯面啦。 哦， 不过咧呢个杯面咧就系自家制嘅，咁啊比较简便啲，而且个味道咧仲好食啲添。 哦，真系噶？ 你识唔识咁大反应啊？ 我话哦，因为呢个年纪啊，有咩未食过啊？ 嗱，个整法咧就好简单嘅啫，煲滚啲热水，然后加落个面度煮熟佢之后，再将个面倒落个杯度，就整到一个自家制嘅杯面啦。 哦，呢、这个食谱几得意啊！大家可以喺屋企试下。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40周年的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的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的 18/22听紧你 ，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是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我哋第一集是龙虎榜啦，咁有同天儿讲声嘅，跟住轻谈有同龙哥讲声嘅。你有冇同 Kitty 讲声？你扮佢 啊？好似冇。 阿 O 就唔使讲啦。 系头先我 上水，做乜我听啊？我做得几好啊？扮咗几次啊，肥仔。 系啦，阿 O 头先我叫做， 我啱啱叫阿 O， 系柯南嗰个 O。我哋嗰份稿系咁写， 系我哋听咗好多神光嘅嗰个 segment 啦， 系波神唔系波神厨房，吹神厨房系啦。我记得佢有一集系教整嗰个 pizza 啊嘛， 冇啲唔知咩薯仔出嚟整 pizza， 佢呼追过， 系啊，几正啊，我几中意听啦。所以除咗一阵间听 十八廿二听紧你 之外咧，仲要听咩啊？ 神光第一线 系啊，我而家朝朝都有听神光第一线噶， 耶 耶 耶！一睇一知你望住中哥讲啦， 一睇一知中哥唔知道我啲作息时间啦、啊，唔系我未瞓嘅话系会听神光嘅，我瞓咗嘅话就唔会听啦，因为有时饮到朝头早六点几坐车翻去嗰程车就系听神光嘅。 同埋听阿妹知有咩金句，听完之后瞓得好啲啊！ 系啦，我唔系瞓醒听嘅 ，OK， 我系瞓之前听嘅。好啦，大家多啲支持我哋港台嘅二台嘅节目， 系好收拾心情， 好认真我哋， 系好啦，下个礼拜见， 拜拜， 再见，拜拜。